北广购物好物不停购，优惠不停息，在12月13号至12月15号期间，北广购物优惠活动再接力，全场圣品88折，订购2单以上更享85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活动时间12月13号至12月15号，活动只有3天哟，抓紧机会吧。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5151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么下半年啊，各种的节年假日都要来了，那咱们中国人呢有无酒不成席这样的一个习惯，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介绍啊咱们中国人非常喜欢的酱香型的白酒。好，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就是茅台醇它的销售代表管经理。管经理你好。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那么说到茅台啊，中外都非常的有名啊。 是。 那实际上在家中呢，比如说宴请特别尊贵的客人呢，咱们才可能拿出茅台醇。另外呢，比如说我们当成礼品的话呢，送茅台，那对方肯定是不一样的人。 是的，是的，是的。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提供这个茅台醇呢，是咱们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技术开发公司啊，他们出品的正宗的茅台醇。那关于这个茅台醇情况呢，咱们请管经理呢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吧。 好，那么大家都知道，咱们的茅台呢，首先它是酱香型的典范，对，那么茅台出品的酒呢，主要是由酱香、窖底香、醇甜三大特殊的风味融合而成，具有呢是色清透明、醇香突出、优雅细腻、入口柔绵、清冽甘甜，等这种空杯留香持久的特点啊，所以说人们常把这个茅台酒呢独特的香味呢称之为茅香，也是说它为什么是茅台酒是酱香型的典范的代表。对， 其实说到茅台醇，大家为什么喜欢它？一个是它本身酒的这个味道哈，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好啊，而且这个酒啊，它是真的是尝完了以后啊，唇齿留香的感觉，而且呢，它是喝酒以后呢，酒气容易消散，不上头，不难受啊。所以呢，业内常说这个好酒会流泪是什么意思呢？就轻轻晃动这个酒杯啊，你可以观察到茅台醇酒的挂杯的现象，就这个酒液沿着杯壁流下来，形成一种酒痕。 是。 所以呢，说明这个茅台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是的。 啊，它的味道也是非常的这个香醇。 对，那么就不得不说它这个茅台酒厂的这个地理位置是处于咱们的这个茅台镇。对，之后呢它所选用的这个高粱呢是糯性高粱，它的小麦呢是用小麦制成的高温渠，还有它的水质是这个赤水河的水。对，之后呢，那么茅台的这个酿酒工艺呢，又是从它的这个酒酿到酒窖到酱香的这个制法，都是非常有讲究的。对，那么这个茅台的这个酱香呢，是从何而来？是从它的这个12987的一个工艺酿酒的一个步骤。那么这个12987呢，是指的是一年一个生产周期，两次下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这样酿出的酒才算是茅台出品的酒。 没错，所以说这个酒啊，不仅入口啊，它非常的美味，还有一种文化在里面。 是的，并不是所有茅台镇出品的酒呢都是茅台的酒。 对， 因为我们这边呢确实是这个，从咱们的盒子上面您就可以看得到，它上面就是印着几个大字啊，是咱们的 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技术开发公司，之后呢旁边呢印有着咱们茅台集团著名的类似于酒杯的那种的标志性的 logo， 对，这种茅台醇，所以说证明我们的酒呢是真正是从茅台集团出品的酒， 是正宗的 茅台醇，对、 哎、 的， 所以这点上呢、嗯、喝酒之人啊都要认这个啊，一定是正宗的啊。另外呢，今天这款酒啊跟一般的还不太一样哈， 是 它是特别为大家赠送的， 没错。那么我们出品的这款酒，首先呢它是具有收藏价值的，然后呢里面还有两个小的这种很有考究的这种小酒杯，用于大家现场的一个品鉴或者分享啊、那么里面还会有邮票，包括它还有一个附赠的一个包装袋，整体看起来就是一个非常上档次的一个送礼的一个礼品。 嗯，不仅仅是简单的两瓶茅台醇酒哈， 是的， 它的包装也非常的讲究，也非常的大气哈，而且非常的华贵啊。我看这个盒子呢是中国红大红色的，是磨砂的那种， 是的、啊、是的，是的。 然后呢它的这个外观呢还有一个大的 logo， 对， 这个 logo 呢是印着茅台集团的著名的类似于酒杯的这个标志 logo， 是的， 嗯，而且打开以后呢是金色的两瓶酒啊，红配金呐、啊、这是中国喜欢的两个颜色了， 喜庆 啊，喜庆、嗯、而且非常的高贵。另外里边呢还有这个两个酒杯，这个酒杯的设计也是非常独特的， 是的，嗯， 还有里边的这个邮票在市面上也是很难看到的， 是。 那么如果喜欢集邮的朋友呢，这也是一个意外所得了， 嗯，特别具有收藏的价值、嗯、 对。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呀特别在什么呢，我看了一下，我们的主品呢就是这个正宗的茅台醇53度的酱香型的白酒500毫升的两瓶啊，而且这个茅台醇酒它是带隆重的包装的。在这个之外我们还有特别的赠品，那么这个赠品呢我们也要说一下啊，因为茅台醇酒呢可能大家喝过它的白酒，但是真没有喝过茅台的红酒， 是，嗯，那么这个茅台的这个红酒呢，它叫茅台国运 M10， 那么也是我们的这个茅台集团出品的一款红酒。它这个红酒呢酒色呈深宝石红，澄清透明，具有优雅浓郁的果香和橡木香。那么它入口的一个口感呢是入口圆润舒适，平衡协调，余味悠长，对，它具有这些的一个特点。那么大家也都知道茅台出品必属精品的这么一个道理，所以说这次我们附赠您的这六瓶的这个红酒您也可以去尝一下， 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了哈。而且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呢这个有限，所以大家一定要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那么今天我们这个整个的组合整个下来只要2199元。另外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的茅台醇的外包装也是非常非常的隆重哈，如果您送人的话呢也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在这里我特别的强调啊，这是正宗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技术开发公司出品的。大家都觉得茅台醇好，它的味道确实是非常的吸引人， 是的，那么就是用咱们的老话来讲呢，就是说喝起来呢它不拉嗓子，不干涩，不呛人，都是那么的恰到好处。之后呢您轻轻抿上一口，含在嘴里的细细感受白酒所特有的那种滴滴口齿留香，有着高粱的清香啊，小麦的甘醇，酒香从鼻腔喷香而出的那种，饮一口具有香气悠久，绵软醇厚，入口甘甜，入喉清爽的那种茅台醇特有的口感。 嗯 嗯， 当然了，如果呢您喜欢喝酒的话呢，大家都知道茅台醇酒有多么的特别，那么喝上一口呢是一种难得的人生体验哈。另外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除了哈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正宗的茅台醇酒之外，我们呢还特别加赠的是茅台国运干红葡萄酒。您可能有幸喝过茅台醇白酒，但是您可能真没有尝过呢茅台的红葡萄酒，所以今天 因为这个茅台的这个葡萄酒呢也是刚刚问世，所以说也是跟咱们的这边的一个作为一个答谢吧，送给我们的听众，对，这样的一个茅台国运 M10 的这个茅台这种红酒，对，作为福利送给大家，让大家优先去品尝一下。 是的是的、嗯、那今天我们这个整个的组合是这样的，茅台醇53度的酱香型的白酒是500毫升的两瓶，这两瓶酒不是单独存在的哈，是我们有特别隆重的礼盒包装，还有酒杯以及